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嗱，我哋翻嚟最后一节啦。咁啊，即系头先亦都有将呢个苏俄在中国蒋中正嗰段讲中山南事变嘅前因后果啊，同埋即系中间嘅经过啊，其实嗰段都好短嘅啫。咁但系佢又从一个大局、大嘅形势嚟讲嘅。咁另外我哋再根据佢呢本书，就再去讲嗰啲小嘅形势啊。咁到呢個事變平定咗之後，咁你俄國人就梗係要諗下嚇點樣去處理啦，係咪？咁點樣處理咧？就四個字叫做以退為進，係嘛？嗱，其實喺事變即係初起嘅時候咧，蔣中正已經下定最大嘅決心咧，就要嚴厲處置呢個共產黨。嗱，講到呢一筆嘅時候咧，大家不可不知，當呢個國民黨右派嚇，即係法國，即係共產黨。喺國民黨內，即係喺國民黨入邊嘅呢啲共產黨人咧，搞黨團啊，啊或者即係呢啲跨黨分子就啊黨內有黨，咁跟住以佢嗰個黨為主，即係呢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咧，由呢、這、一個即係謝詞啊張繼佢哋提出呢一個所謂彈劾嘅議案啊，嗰度開始咁啊，一路到西山會議嘅召開。蔣中正是完全沒有參與的，他都是永遠扮演一個中立的角色，尤其是他是領導一個軍校，他要東征西討，但事實上他對於共產黨人的陰謀呢是非常清楚的，但那時候他沒有表態的，就算你即是孫中山死了之後要另選領導人，甚至乎喺個中執委裏面都冇佢份喎，係要第二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先至佢有個中執委啊，即係去到呢個國民黨嘅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嘅成員之一啊，佢先有份喎，係嘛？咁但係佢最重要嘅籌碼就係佢手上擁有軍隊啊嘛，係嘛？你冇人夠膽睇小佢噶嘛，係嘛？好啦，到共產黨開始全面攻擊佢，反對佢北伐。咁佢就做嘢啦，係咪？嗱，所以你可以睇到嗱，其實而家好多蔣介石嘅日記咧，即係已經係公開咗嘅，喺呢個美國嘅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就俾啲學者去睇嘅。關於呢一段歷史，有好多人就走去睇完之後就寫咗啲書出嚟嘅，係咪？嗱，同我哋而家今時今日講嗰啲，其實都冇太多嘅即係唔同嘅地方，係咪？咁當然喺日記裏邊好多佢會表達咗自己當時個人嘅感受啊，呢啲咁嘅嘢，係咪？但係嗰個事件嘅經過、時地人係嘛，同埋當時佢一啲睇法係嘛，後睇翻成個事件後來發展，其實都呢、這個歷史事實嘅原貌咧，係已經係好清楚嘅係嘛。所以當初當國民黨開始分裂或者左派右派啊。甚至乎出現兩個中央嘅時候，廣州一個中央，呢、這個上海一個中央，佢其實都係冇參與嘅。甚至有啲歷史學家認為佢對西山會議派嘅做法都有微言嘅。咁當佢後來平定咗呢個所謂中山南事變之後咧，俄國人就已經變咗要揾佢嚟傾，因為大家即係睇翻我頭先講佢講嗰段嚇，呢、這個汪兆銘。秘密離越赴法養病，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呢、這、一個所謂國民黨嘅領導人，佢直情係人間蒸發啦，閃咗添啊！直情係嘛？咁你蘇俄嗰個談判嘅對手，咪變咗係蔣介石咯？係嘛？咁所以先至有呢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個整理黨務係嘛？即係點樣處置呢個共黨分子？咁啊，同呢一個即係俄國人咧有咗一個協議，係咪？ 在事变初起的时候，他已经是即是下定最大的决心来严厉处置共党，是吧？在这个3月22日啊，即是政治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呢，咁啊，这个张仁杰呢就在上海就来到广东啊，咁就见这个蒋校长呢啊，形欲彻底解决断此亡党之独本，以为总理之令啊，有个咁嘅讲法嘅啊，即係睇到呢个蒋中正嗰个决心啊，咁就係呢要即係将啲共党分子啊，其实即係要彻底清除，咁呢个係张仁杰致汪兆铭陈璧君促早日歸國函啊！呢個係民國16年。咁你汪兆銘作為國民黨嘅領導人，就走咗去法國，同埋個老婆去咗法國，係嘛？就避不見人。咁啊，張仁傑就寫一封信俾佢，係嘛？咁喺嗰封信裏邊咧，其中有一句説話就係咁講嘅，就話睇到呢個蒋校長咧，形欲徹底解決斷此亡黨之鐵腕，以為總理之靈。呢一句説話。咁但係其实蒋介石喺做呢件事嘅时候，佢都有啲让步嘅，係咪？即係之前佢不断同呢个汪兆铭傾，又不断同啲俄国顾问大家喺度即係就处理呢个共党嘅问题，咁都一路喺度希望可以达成共识，係咪？等等，係咪？咁但係到最后都是冇辦法，係嘛？都要即係你唔可以話鐵腕啦，即係要用一啲果斷斷言嘅手段，係嘛？咁當呢一個汪兆銘唔見咗人之後咧，咁即係突然失蹤啦，任何地方都揾唔到佢啦。當時嗰啲俄國顧問話邊度都揾唔到佢嘅嚇。咁根據呢個蔣中正講咧，就話喺呢個3月22日政治委員會處置呢次事變嘅決議咧。就大家都好尊重汪兆銘嘅意見，咁但係汪兆銘就隱匿咗，係嘛？咁實際上咧，佢係有份參與倒蔣呢一個陰謀啊，而呢個陰謀敗露咗之後咧，就產生咗喺心理上覺得羞愧，甚至憤怒，係嘛？就寫封信俾張仁傑啊，就表示即係不再負呢個政治責任啦，咁樣咁就走咗去啦。咁你仲有咩人咧？喺國民黨呢條友都走埋啦，係嘛？咁啊，戴季陶啊、胡愛民嗰啲啊，就喺北邊啦，係嘛？咁呢個蔣中正對呢一個汪兆銘嘅即係呢種隱匿啊，深感遺憾啦，又繼續揾佢啦。咁後來有啲歷史學家就話都唔係嘅，佢即係除咗呢個即係。一個大敵咯，等於咁，但係呢個唔係佢除啊嘛，佢係平定中山南事變。咁汪兆銘覺得形勢比人強，咁佢自己又有份，即係就算唔係正式有份去策動，即係策劃都好啦，佢係知情噶嘛呢件事係嘛？既生如何生亮？有你蔣中正就冇我汪兆銘係嘛？嗱呢個蔣汪之間嗰個所謂合作或者反目啊？咁啊，唔止一次嘛，跟住又第二次，到抗日嘅時候，大家都知啦，係咪？咁啊，汪兆銘結果就走咗做漢奸啦，係嘛？咁啊，寧漢分裂啦，咁跟住到呢個抗日戰爭嘅時候，又出現呢啲問題啦。咁所以汪兆銘一直以來咧，即係我成日佢，即係我對呢一個人嗰、那個即係評價就係、是，佢當然係一個好叻嘅人啦，係咪？但我就真係認為佢優柔寡斷，個判斷力好有問題，係嘛？即係政治上嘅判斷力有問題。但是即係我最欣賞嘅就係佢嘅詩，係嘛？即係我都有一本即係汪精衛嘅詩集啊！呢個絕對就真係一個中國近代史上邊都算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一個人才，但唔係一個優秀嘅政治人才啊！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即係話。咁佢隱匿咗之後，咁邊個做主席呢？咁呢個政治委員會就公推譚延海就代理主席職權，係嘛？咁而家政治委員會嘅委員呢，就多數支持呢一個蔣校長嗰個定亂平亂嘅措施，係嘛？ 咁喺四月七日即係舉行嘅第128次會議裏面咧，就決議關於第一軍、第二師、第二十師軍事政治學校各級黨代表在黨代表假期內特如蔣中正同志考察任免之權。咁即係話咧，蔣中正嗰個即係軍權咧，就進一步即係擴大啊。咁啊，同一日啊，亦都係四月七日，呢個蔣校長就下令取消軍校裏邊嘅小組織。八日啊，四月八日就對軍校學官生就宣布第一軍嘅黨代表通通調回政治訓練部來再行訓練。跟住嗰日咧，就第一軍同埋軍校嘅共產分子就要撤出呢一個軍隊，就入呢個高級政治班受訓。咁跟住到四月十四號咧，蔣介石就發表中國軍校同學書，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分子，即係呢個左派嘅共產黨搞嘅呢個青年軍人聯合會，就再作誠懇勸告。四月十六日，青年軍人聯合會發表宣言，宣布自動解散。咁同一日咧，中央執行委員會同埋國民政府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正式推選譚延海為政治委員會主席，蔣中正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咁以接就愛嚟接替蔣，即係呢個汪兆銘，即係隱匿之後啊，即係失咗蹤之後嘅兩項要職啊。咁國民黨嘅黨政中書咧，就正式恢復咗自主嘅地位。政治委员会主席原本是汪兆铭的，就找谭延海做。谭延海都是国民党右派，中正的老同志。军事委员会主席原本是汪兆铭做的，现在蒋中正做。那即是汪兆铭原本这两个职位都是俄共轮役底下他才有得做的。现在他就走了去。整件事发展到这样呢，就是这个联俄用共已经去到個尾聲，俄共就以退為進，係嘛？咁成個國民黨嘅中央啊，就恢復呢個自主嘅地位。譚延海喺政治方面，蔣中正就喺軍事上，係嘛？咁完全成個局面咧，就真係回復翻國民黨完全可以主導，係嘛？跟住落嚟點咧？咁你？俄共有啲咩反應呢？係嘛？呢一個所謂中山艦事變，即係最大嘅影響就係、是，第一係令到呢個蔣中正個聲望如日中天，喺國民黨裏面正式躍居呢個領導嘅地位，係嘛？而呢個領導嘅地位咧，而家形同係即係最高嗰個啦，係嘛？雖然佢唔係政治委員會主席，唔係呢個即係中央嘅主席，但係佢係軍事委員會主席。所以睇到國民黨同共產黨真係大家都係列寧式政黨、兄弟黨，中國共產黨又係你最緊要做呢個軍委會主席，掌握軍權，係嘛？國民黨之前就係咁啊嘛，係咪？咁呢個其實亦都係即係因為有俄共嘅顧問啊，成個組織嘅架構形態都係咁樣嘅，係嘛？咁啊，中共到今日都冇改變啦，但係中國國民黨啊。在这个行宪之后，他是一个执政党，但是当去到台湾开放选举之后，你是有机会做在野党，你有什么中央军事委员会，就开玩笑，不是党军来的。你有国民党的所谓军事委员会，就代表那个是党军，你叫他做国民革命军，其实你是国民党的军队来的嘛。但是中华民国行宪之后，你就是一路要将这个军队国家化嘛。但是在中国大陆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军队国家化的，是吧？因为不断这样打仗，是去到台湾，是吧？才真真正正可以叫做国军，是吧？所以就算在公元2000年，即是这个中华民国台澎金马地区出现这个所谓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即是组织政府，总统是民进党的陈水扁，军队是效忠的总统的，根据宪法。所以这个军队国家化 在台湾就即是很清楚的了。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都仍然是党指挥枪。这个就是个老大哥教落的嘛，就是俄共。 但另外一個即係呢兩個黨都國共啦，一個就已經變成一個民主政黨，但係喺中國大陸呢個仍然係一個革命政黨，係嘛？甚至乎而家都冇唔需要革命咧，佢一個獨裁政黨。當年蘇共冇辦法完成嘅嘢，咁啊呢個中共就同佢八倍完成，係咪？黨指揮槍啊，槍杆子裏出政權。好啦，咁啊呢一集就講到呢度，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就會繼續講喺中山南事變之後點樣處理啲共產黨，國民黨點樣又再一次改組咧？跟住就要誓師北伐，係嘛？咁下一次咧就開始就會講北伐嘅前夕所發生嘅嘢。呢一集講到呢度，拜拜。